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留学时间，我是您的朋友瑞丽。我们今天呢和大家来聊一聊韩国留学。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龙马留学的白丹老师，欢迎白丹老师。 谢谢瑞丽老师，再一次见面很开心。 白丹老师呢因为从事了十几年的这个留学的行业工作哈，自己呢最近也去到韩国去进行了一个进修， 对，一个一年的进修课程， 学习 韩国文化产业方面的一个课程。现在是寒假阶段，刚刚回国，下个学期也是要在三月初再回到学校去上课。 所以学到的这个文化产业方面的这个内容上，可能会涉及到很多更多的这个具体的专业哈，所以也能在帮助同学申请的时候，对每个专业的认识会更深。 对，也有一个更好的现身的说法。比方说像我们，因为是进修课程，不属于学位课程，它可能在整个课程的构架上更宽泛一些。比方说我们会涉及到音乐剧、歌剧，包括展览，包括媒体，包括一些公演的策划，我们都会涉及到，但并不是会像学位课程的学生那样在某一个方面领域里研究得非常深入。但是我觉得我这样学习下来，对整个学生，就是说现在的韩国大学的学校的要求以及学生的要求有一个更具体的了解。 也可以更好的指导自己的工作了。 对， 也可以指导， 而且对学生 指导学生。 对，因为我们以前可能说我们很多顾问已经从事了十几年的留学这个工作，我很多人以前上学的时候也有海外背景，但是我觉得现在的社会发展跟十几年前已经非常大的区别，包括我们国内也是，其实韩国大学里也一样，不但是大学的教学方面不同，包括其实学生就是个性化呀，一种就是学生的需求也多种多样，也更具体一些。 您在这个进修的这段时间，在韩国读书的这种体验上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感触啊？ 我觉得这种感受还是非常深的。以前我们经常说韩国的教育是产学结合，但是具体怎么产学结合可能你的感受不是那么深。但是像我现在学的韩国文化产业，我们会涉及到媒体类的课程，那我们会有这样的社会的实践，到当地的电视台去实践，去探访，去看电视台每一个工作环节是怎么做的。所以说将来我在给学生介绍这个课程的时候，我会知道他这个课程的设置是什么样的，我会知道他这个课程在实践的过程中是什么样的。所以说包括我们学音乐剧方面的一些知识，学校会组织我们去看某一个具体的音乐剧演出，会知道这个音乐剧的整个的构架介绍以及它的背景，到最后包装策划怎么进入市场，这个整个阶段我们都会去了解。包括我们有的老师会把韩国的一些娱乐产业的一些，比方说一些明星的一些封山的作品拿来跟我们分享，可能这个在市面上都是看不到的。对，我觉得在这一个学期的学习里吧，其实我个人的收获我觉得挺大的，而且在整个校园的生活中，我就是在韩国也会见不同的学生，见很多的我的在当地学习的学生，他们也和我分享他们的一些想法，包括我会和大学的老师有更多的沟通。所以说整个我觉得会对我未来的就是工作呀，包括对学生的指导会有很大的好处。就像我之前前一段时间回国前刚刚见了一个学生，然后他就跟我学了一下，他因为他是这个9月份学期刚刚入学的研究生，因为他是在中国学的韩国语，直接考了高级申请 到韩国大学读硕士，所以说在此之前他没有在韩国读过语学堂，所以他刚一入学的时候可能不是那么适应韩国的教学方式和教学体制。他第一节课老师给他们留了一个作业，说教授告诉他们不能少于三页的一个报告，他就非常实在的做了一个三四页的报告交了上去，他就自己还觉得非常好，很用心 完成了作业。 对，然后呢他看到了韩国同学的作业以后他就傻眼了，别人的作业都是30页以上，就是说韩国学生这种研究写作发表以及论文的能力是非常强的，他们是从小一步一步培养上来的。 对，就是说很锻炼学生在独立思考和独立做 研 究 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像我们国内大学尤其是学术性的研究生，可能教授的授课的比例是非常高的，但是在韩国比例非常低，就是说我们开学第一天教授就会把这一个学期的课程分配下去，学生分几个小组，可能硕士就不分小组了，就每个人分一段，就是你这个学期这些是要你来讲解的课程，你来完成的研究，就是以后你每一节课你们分轮流来做。所以说他包括这个学生，就是他一入硕士突然要这样，他接受不了，他也不懂。但是韩国的同学呢，他从高中就在做这样的事情，高中大学到硕士，所以他们很习惯，教授让他们做一个三页以上，他们都能做出几十页以上的报告和研究。但是刚刚去的中国学生他可能 要适应一下， 对，要适应一段时间。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我经常说，如果已经毕业了还是选择到韩国去读语学堂然后再申请大学，其实最重要的还不是在韩国学语言的问题，是提前去适应他们的教学体制。对，因为你在语学堂阶段就已经开始要做发表了，你的作业就要发表，每天上去讲你的作业。对，所以说这样的话你会有一个缓冲的阶段。 这一点就是说在上课方式上，上课的一个形式上哈，有他自己的一个特点。 对， 然后就是您刚才特别提到的这个产学结合，就是 对 读书的期间对于同学的这个参与社会实践的这种机会，还有自己独立思考，还有自己去这个独立完成一些研究，这方面的一些 能力要求的更高一些。比方说像我们每一个课程学生都有非常大的一些实践的或者是一些社会活动的一个空间，而且包括我们正常的课程学时之内就会给你安排这样的社会实践。我们所有的课程都是有理论课程有实践课程的，无论是媒体类的、文化传播类的还是社会公演类的都是一样的，我们都要去参与，有一定的理论的学习也要有一定的实践的学习。包括如果是学位课程，它会有专门的一个学期去做专门的实践课程，接触到这个产业最前沿的东西，说我这个东西学完了我能去做什么，我可以做什么，我自己还可以做出一些新的什么东西来。所以学生的创造性的这个思维的培养会非常好。 所以在学读书期间尽早的去接触到一线的这个实践，一线的企业，那么学生毕业之后他去适应这个工作就会很快很多， 对，他的缓冲就不会像我们刚一从大学毕业以后感觉对这个产业到底是怎么工作的我们茫然无知，不会这样。因为我们在整个本科阶段包括硕士阶段我们会不断的去接触这个行业，在每个学期都有这样的实践或者实习或者是社会探访的活动。而且很多留学生呢他也会有意识的在那个勤工俭学的时候去找一些和自己专业相关的这样的工作去做。我可能在工资方面要求的并不很高，只要这个专业和我对口，对我将来的工作是有帮助的，我可能是少拿工资也希望去和我专业对口的行业去工作。 那这个社会实践的机会一般是学生自己去找还是学校会搭建这样的平台呢？ 首先学校会有这样的要求的，必须的学分你要去修，也就是说实践课程里学校课时之内就有安排。另外的话呢，尤其是大学院的学生，教授基本都会给你推荐额外的一些实习，本科生一些实践型的专业，比方说你是会计的，那你是教育的，他都会大概有一个学期的实习课程。对， 理论型的当然另说，搞专门找科研的可能这些实践课程会少一些，但是除了学校的学分以外，你要参加另外的话也有一些额外的实习，最多的呢其实还是学生自己每个寒暑假都会去做一些勤工俭学。其实我觉得在整个留学本科四年或者是硕士两年到三年，因为最长的专业可能是三年，它整个的过程中对于理论的学习我觉得是不断加深的过程，其实它整个对产业的了解也是不断的加深的过程，因为你整个实习的活动也会越来不断的加深，可能你最初在本科阶段你去实习的时候，你可能接触的都是这个行业的皮毛，公司的职员或者是领导给你做一些讲解，你可能还不能实际的自己去做这件事，但是你等到你大三大四或者是硕士实习的时候，你可能就真的要参与到实际的工作中。比方说像我有一个学生，他是在中央大学学会计专业，他实习就直接是在他的导师的会计师事务所实习。 这个就是实践结合的很紧密。另外您在读书的这个阶段哈，这个期间有没有感觉到语言方面的一些有没有障碍？ 首先我觉得就是说韩国大学就是说第一他教授的英语能力会比较好一些，也就是说尤其是读硕士的学生，我建议学生还是大概要有雅思六分左右这样的水平，因为有的导师他会不断的英语韩语来切换的发表或者是给你讲解，因为即使你申请的是全韩语授课的课程，教授也可能这一堂课因为他的参考资料啊或者教学内容的要求可能突然就变成英文的那个发表，对，所以如果你英语能力真的特别低的话，可能没有办法适应这种教学的方式，所以也有的学生在申请的时候对这种情况不了解，然后到了大学以后发现哎呀我的英语简直不行，没有办法去做发表，就可能就在狂补英语，就花很多的时间去补英语，对，当然这个我觉得差不多学生在适应一个学期的时候就基本还是可以转换过来的，因为基本上进硕士的学生他的英语水平就算是很低的学生 也不会差 到哪儿去，可能就是应用的过程，还有一点我觉得要说的就是要适应韩国人的发音的问题，对，他们的发音可能会跟我们有一些区别，包括有一些雅思成绩非常好的学生刚去的时候听力上也会有一定的问题，就是说你要适应韩国教授的发音这个是很要命的，但是如果你交那个 report 就是交你的发表作业，你全英文的交作业都是没有问题的，教授都是可以给你审的，当然我觉得最最基础的肯定还是韩语，对于绝大多数学生来说韩语还是最主要的， 好，除了在学习方面和这个实践方面哈，我们还会想白老师在这个读书的这个阶段哈，您在韩国实际去生活，那么你会觉得从韩国的这个社会生活里边或者这种文化上啊，你有没有感觉到有一些需要自己去调整适应的这样的时候？ 对，其实是的，就是包括我在申请的阶段也会接触到一些就是家长会对韩国的一些大学一些包括他的一些社会就是沟通方式可能不是那么了解，有的学生家长可能是为了孩子以后在韩国生活的更方便更舒适，就少一些他自己需要解决的问题，可能说我们要不要打点一下教授啊，我们要不要打听一下老师送一些礼物啊，我说这些完全不需要，韩国大学教授是不敢接你的礼物的，因为韩国大学的教授的管理是非常严的，只要他敢接你的礼物，他可能他终身教授的职务就没有了，你可以和教授搞好关系，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在你学习好的基础上，而且韩国你可以就是对教授表达感谢，就非常轻的小礼物就可以，比如你去教授约你去指导你的论文啊什么的，你可以给教授买一杯咖啡，就很好，表达一下你的心意就可以，并不是说要很贵重的礼物，对，而且韩国教授和老学生的沟通过程中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很多我们在国内可能会想到要请老师吃饭，但是在韩国不会，我们每个学期开学和学期结束都是教授请学生吃饭 啊， 对，都会请学生一起聚餐，学生吃饭，我们每次都感叹说在韩国吃的最贵的东西都是教授请的对，是这样的，所以说在和教授的沟通过程中，但是韩国特别讲究的一个就是长幼有序嘛，就是说 你在学校对你的前辈，所谓的前辈就是你的学长，都要非常尊敬，见到了要行礼啊。可能刚去的学生不是那么适应，因为我们在国内好像整个沟通就比较随意，比较轻松，但是在韩国的话呢，这方面可能会比较严格一些，对，包括你要严格的用敬语，然后整个的礼仪的话你也要非常对学习，包括你去见教授就是讨论论文的话，你也不能拖拖拉拉的就去，你起码要化一个淡妆表示对教授很尊敬，对，所以他这些韩国人重视仪表啊，重视礼仪啊。 在生活方面呢，就是您觉得在到韩国去，这孩子们如果到了当地之后，就是新入学哈，那在其他的方面上，包括我们的饮食啊，还有这个生活，大家会，因为毕竟还是挺近的哈，这国家，但是饮食上还是有差异的。 对，因为韩国的话，整体我们会感觉它有一些偏辣，对，但是对于可能我们普遍北方的学生来说容易适应一些，因为他的饮食习惯和我们北方其实是偏向的，但是可能南方的孩子过去以后他可能会觉得他的口味有一些偏重，但是韩国的好处它是三面环海，它整个海鲜也非常多，就鱼类呀、虾类呀，可能对于南方的孩子来说可能会更适应一些，当然整个不习惯会有，就是说可能韩国整个它炒菜会非常少，学生可能他炖菜和拌菜会多一些，整个学生在饮食结构上会稍微觉得有一点差异，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说和中国的饮食差异不大，和我们的朝鲜族的饮食其实非常像，尤其 现在像比如说像北京这样的地方有太多的这个韩餐， 其实 进来 对 大家已经也 很习惯， 也都在接触这个， 对，但是可能我们在国内对韩餐的了解存在于对，或者是了解仅存在于什么烤肉、什么冷面，就以为韩国泡菜，对，韩国只有这些，其实各种各样什么饺子啊、馒头啊、面条啊都有，对，什么就是各种各样的吃的，其实跟国内差异不是特别大，他不会说你像到西方他每天吃油炸食品就不会这样，对。 那像就是您从这个自己的这个感受上哈，就是说你觉得在韩国去学习和读书，比如说在中国读书的时候的这个差异上，你觉得从这个学习的整个的氛围上会有什么有差异吗？ 我觉得其实这整体的差别还是很大的。其实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对学生个人的能力的一个考验。因为像我也在国内读的本科，读的大学，像好多孩子在国内读大学，我就一心读书就可以了，其他的什么都不需要考虑，有家长啊，什么都给你解决了。但是当你一个人到国外去留学，虽然韩国离中国很近，但它不是国内，有很多人际关系上的事儿，你个人生活上的事儿，你都需要自己去处理。当然，像我是一个在进修的过程，可能这些东西对我来说都是小问题，但是对于很多高中刚刚毕业到国外去读书的孩子来说，可能是一个障碍，需要他去适应的。比方说他刚刚到韩国要办当地的登陆证，要办当地的银行卡，要办当地的手机，但这些东西不要说在韩国，他可能在中国都不是自己办的，都是父母来帮他办好，他直接去用就可以了。所以说对于很多刚刚到韩国的孩子来说，最大的问题我觉得不是学习上的问题，真的是生活上，个人生活上的一些问题，他需要去独立面对生活中所有事儿，大到就是怎么跟教授打交道，怎么去出入境，怎么去警察局，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些比较大的事儿。小到你怎么去购物，怎么去洗衣服，怎么用韩国的洗衣机，怎么用韩国的电饭锅，你都要去学习。对，所以说可能就是对于他们来说，生活上的适应可能比学习上，尤其是高中生来说是更大的问题。但是我觉得不同阶段的孩子可能遇到的问题是不一样的。对于本科毕业生来说，他的生活能力相对来说就比较强。对， 其实我觉得从家长的角度来看呢，可能会觉得把孩子送到韩国去还是挺近的，如果想去看看还是挺方便的。 对对 对, 对，像我们经常开玩笑就是说如果北京的孩子或者是有一些直飞，因为在中国绝大多数城市到首尔都有直飞的航班嘛，真的可以做到周末回国吃个饭，然后周一去上学的这个程度。因为有的时候打折的时候，飞机票首尔到北京往返才1000左右，对，所以比你在国内 比方说家在北京去广州读大学都还要近得多。 对，是的。 嗯 嗯，所以我觉得通过这个白老师自己的这个在韩国求学的这段经历哈，也向大家更生动的去介绍实际上到韩国读书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因为自己将来去更好的指导同学去进行申请， 对， 也有更好的一个， 而且对于生活上应该在具体的事儿上应该更注意哪些事儿，可能就是有更深的体验，因为韩国这些年其实也有非常大的变化。 对，所以我们如果有意向出去读书的同学哈，可能从刚才白老师提到的学业上以及生活上方方面面都可能要去自己做好一个充分的心理准备，还有这个实战上的准备， 对， 做一个心理的调整。 对， 嗯， 像我以前就没有，就是这次去韩国进修之前，我会觉得你办手机卡办地铁卡都是很简单的事儿，但是我去了以后我发现其实对于很多孩子，哪怕他去银行取钱他都觉得很慌张，因为我毕竟刚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所以就是说包括我这段时间体会，我对我们的整个的申请服务也有一个新的调整，这样的话就会更方便一些。 真的是感同身受的一些调整。 对对， 好好，谢谢白老师来到留学时间，谢谢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瑞丽老师， 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接下来请您收听外语广播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特别报道《归来》，为您讲述老中青三代的归国创业故事和家国情怀。 昔我往矣，百废待兴，今我来兮，江山昂扬。 我们是第一届留学生，回国又是第一届，一路奔跑。 出国的时候，我们总是带着一种家国的情怀。 远行学子，赴集还乡。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归来》。 40年前，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作出了关于扩大派遣留学生的重要指示，拉开了中国教育对外开放的序幕。随之，中国的精英学子们怀揣着学西方所长、科教兴邦的理想与重托，远赴发达国家求学，掀起了中国近现代以来最大规模的出国留学潮。中国农业大学李赞东教授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派赴日留学生里的一员。 老师们说，一看到你的眼光，我们都有点怕，真的对那个知识简直就一种如饥似渴的那种，所有的东西从头学。 现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校长的陶志于1985年赴英国留学。 每个人都有计算机，就包括实验室，包括数据采集系统，全都全的。我做现在像高速摄影，当时就是每秒8000张。 一个现实的问题是，上世纪80-90年代国内外的科研学习和生活条件差距悬殊，千辛万苦走出国门了，这些青年学子还愿意回来吗？这的确成为了一部分留学人员学成归国的最大阻力，但大部分人的选择是义无反顾归来。 教委的那个王新谷老师当时就说，你们每一个学生，我从中国用那个银行账户给你们汇款，当时有300多个农民为你们劳动，那读完书能不回来吗？ 安博教育集团创始人黄静是在获邀参加了新中国成立50周年国庆观礼后选择回国创业的。 经过了观礼台的这个激情满怀，就没有什么犹豫的，就是我回来为中国教育做软件。不是我个人的信心，是一个群体的信心。25个人，每一个人都回来创业。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有条件走出去的人越来越多，而回国的学子也越来越多。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全国两会上一语蔽之，他说，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有浓厚的家国情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重道义，勇担当。2017年的官方数据显示，18大以来，80%以上出国留学人员完成学业后选择了回国发展，最大规模的留学人才归国潮已经形成。

It's 9 a.m.